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8年12月31日的晚上11:00，咁今晚咧，除咗小弟神区之外咧，就仲有租租乌响树喎。 系喺度喺度。 咁啊，继续咧喺度同大家紧守岗位，是其是非其非。嗱，今晚咧我哋就系特备节目啊，因为我哋咧甚少咧喺礼拜六以外嘅日子咧系做呢个直播嘅吓，咁啊响树咧就首先恭祝各位益友新年进步，身体健康，龙马精神，万事胜意吓。咁啊记得咧就要做足益者三友，就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因为咧今晚好多益友啊都会系出咗去倒数噶啦，咁啊唔得闲啊。收听我哋节目，所以咧就更加之高级、高级、高级，全面高级，终极高级 ，OK？ 极度高级， 极度高级。咁我哋而家报一报数先啊 ，JoJo Wu。 而家 Facebook 就261人， 系咁啊 ！YouTube 咧 ？YouTube 132人。 哇！咁啊， 即系400人。 哇！好低迷啊，即系呢啲俾热狗耻笑啊！270。加埋呢一个130，即系啱啱好400位益友。 啱啱 Facebook 系断断地咁 啊，系啊，断断地咁冇办法嘅，呢个系少少技术嘅问题啦。希望大家咧就唔好介意。咁我相信咧今晚嗰个麦方面咧嗰个情况啊，就会系好咗好多噶啦，改善咗嘅吓。咁希望大家咧亦都系体谅吓。咁先嚟一节咧。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1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16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寒冷及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气温逐渐回升。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相对湿度68%，寒冷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啊，今晚咧我哋都会有啲特别嘅环节噶，同大家吓， 好精彩噶，听讲。 好精彩嘅，咁当然啦，就喺呢一个嘅 接近十二点咧，凌晨十二点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有一个简单而隆重嘅倒数仪式，就即系基本上我哋每一年咧都有噶啦。咁啊，呢个咧我哋都会系继续同各位益友啊分享呢一个咧新年嘅喜悦。咁啊，除此之外咧，今晚我哋特别节目咧就系热狗嘅十大测试回顾啊！唉，真系精彩啊！ 佢哋都有个十大笑死，就我哋都有个啊！ 我哋咧就十大笑死人 ，OK？ 笑死人， 笑死人。因为咧呢热狗咧，二零一八年咧都发生咗好多嘅测试吓，咁啊计二零一七年咧，我哋有做呢一个热狗十大测试回顾咧，今年我哋继续系会有嘅， 系重头戏放喺年尾， 跟住放压轴啊嘛，屌啲真系， 即系同嗰啲叱咤嗰啲差唔多咗。 叱咤咧就听日一月一嘅年年都系噶啦，跟住听晚咧话俾大家听，就会喺 Facebook 嗰度同埋 IG 咧洗版式咧系咁贴噶啦啊，因为呢啲咧。就同嗰個獎嘅質量啊、認受性啊、公信力冇乜關係，係佢個 marketing 做得好。OK， 呢樣嘢冇辦法嘅嚇，呢、這個就商業戰台啊，冇吧？你俾佢威一日啦，佢一年威一日嘅啫。屌你咩商業戰台？ 一年淨係睇一日嘅， 一年一日嘅啫。佢屌， 冇人嚟嘅， 俾佢威下啦，俾佢威水咯，係咪？屌真係，俾佢威水威水。嗱，我依家嗱逐漸慢慢回升啊，即係有翻啲復甦。而家我哋咧就已經去到兩台同步加埋咧都有應該有五百位益友啦。 五百啦， 係啊。 留守喺度呢個真益友啦，咁 啊。嚇，留守咁啊，使唔使擲名咧？因為今日應該出街喎，聽講係嘛？ 擲名 我要。 擲名。 即系你唔出街喎，你搞 出现嗰啲就系杂名。 我唔出现嗰啲杂名，我唔好咪好多都冇出现。咪平时都有千几个益友听啊，两台加埋，依家得翻五百个益友，即系好多人出街嘅系会啊。 唔好听嗰啲都要听翻重温啦。 我咁啊呢个要啦，当然系咪整个 archive 嚟做咩啊？都接咗佢啊！真系啊！好啦，嗱，我哋事不宜迟啊，因为咧即系都要今晚要准备倒数啊，因为。咁所以呢我哋就依家先嚟咗、啊。 但係有两个人已经过咗2019年囉。 係啦，咁依家呢喺公族呢呢一、這个喺远洋嘅喺东洋嘅呢一个郭兆杰同埋严敏华呢就係、是、 新年快乐啦。 新年快乐啦屌你真係。唔係应该要引用阿近文痴嗰一句嘅嘢、叫做吉人天相 ,ok, 吓、啊。唔好用错成语。咁另外啊，我哋收到咧，嗱，我哋都好即系聆听咧呢啲益友嘅心声嘅。我哋咧群组里头咧见到有位益友叫 Joseph Cole 啊 ，Joseph Cole。咁啊 ，Joseph Cole 讲咩咧？佢就话希望能够减少怪怪嘅笑声，咁就很好啦。谢谢你吓。咁、咧，我哋都想即系回应下佢咧，就因为呢啲系我哋本台咧。即系都本节目啊，十几年以嚟嘅特色嚟嘅，都改变唔到咁就系，咁啊希望唯有你系体谅下啦吓，咁啊即系会你慢慢听听下就会觉得系好正噶啦 ，OK， 啊你听下啦， 系啊满载温馨嘅， 系啊咁啊好啦，我哋就系咁啊事不宜迟啦，依家嚟咯。第十位是什么呢？这样热狗测试回顾的第十位就是这个七一游行啊，继续黑食啊。OK， 咁话说咧，热狗咧就年年咧都去呢一个嘅七一游行啊，但 系 就冇俾十一奉献，即系俾呢个欧乐轩啊，即系民阵嘅前召集人踢爆啊，就佢哋 上年踢爆 嘅，就因为佢哋咧每一个组织咧。即系去筹款咧，都会要俾十一奉献嘅，但系咧，佢哋就冇交翻10%嘅捐款，就俾呢一个民阵吓。咁、我哋咧粗略估计咧，嗱，因为呢度咧就写全民制献，嗱，热狗咧就好无耻嘅，你明明系热狗筹款嘅，因为咧根本上啊，普罗都好多年都冇去噶啦，系热狗去啫嘛。咁佢哋又话唔认同益民嘅全民制献理念， 佢哋嗰个永续基本法咁样有啊。 但系咧，佢哋就照用翻全民制献嘅筹款箱 ，OK， 即系人人有功练咁啦，呃钱啦。 都系黄色嘅、 啊。我哋抽我哋咧检查一下咧，捐款箱里头咧有两张100蚊纸， 同埋约略有三个圆形嘅大饼，咁我哋即系当佢5蚊啦，系唔好当三， 10蚊啦，俾多啲， 唔好当1蚊，当10蚊嚟离谱啲。 五蚊啦， 咩10蚊嘅？你见到有金色咩？中间个金箔啊， 最左边嗰只好似有， 系最左边个好似系， 最左边个10蚊。 啊！真系科学求真啊！好啦，叫咗边个10蚊？咁中间嗰个咁薄，一定1蚊啦，系咪啊？ 一蚊，最右边个5蚊。 啊，好啦，好啦，好啦，咁啊，即系有216蚊嘅。OK， 唉，呢个就系热狗啦，即系乞衣嚟噶。喂，你谂下林郑啊，俾个乞衣都5嚿水啦，唉，你走去。你知唔知筹款由200 入1蚊啫，我都几好。 1蚊嗰个吉儿咧，摆到明，即系你收到啲吉儿，要尽快洗咗佢啊嘛！你知唔知啊？就即系俾捻咗热狗咯，吓、啊！所以佢哋今年咧继续黑食，不过咧嗰、那个即系筹款嘅数字咧，继续系相当之低埋，因为佢哋当市民系白痴，不过市民咧都唔系白痴嚟嘅吓，所以咧就冇。冇乜中伏啊！咁啊，即系佢哋即系筹嚟筹去都系咁上下啦，吓。 系呢啲唔系一开闸影噶，隔咗好耐。 隔咗好耐影噶啦，啲益友系去即系唔系一开闸，一开闸影咧就应该连嗰两张旧水都冇嘅。O K， 得1蚊咯。吓， 咁同埋听日元旦游行就唔知佢去唔去，真系唔知呢一样嘢，因为我哋都要。冇即系冇乜追踪佢哋嗰啲消息咧，即系 冇钱筹嗰啲，佢哋应该 即系唔会去嘅，因为元旦游行比较少咧，就唔去嘅。七一就应该会去嘅，继续好啦。第十位讲完啦，就到第九位啊！热狗十大测试嘅第九位系咩咧？啊，就系、是、呢个啊！啊，男被告黄熙贤同埋女被告呢、這个，即系唔知系华人定系咩咧？呢、這个系。 唔知系咪 5+2 人类 呢、這个唔系呢个系应该都唔知系唐人啫。O K， 即系呢个根据香港民族论，佢可以 declare 自己相信香港嘅核心价值，都可以算系香港人嘅。O K， 即系你呢个可能系菲律宾裔嘅都唔出奇。咁我哋咧冇咩即系呢个我哋好难研究得到，要验 DNA。OK， 咁咧就热狗男女坐巴士开车，分别就判社服同感化啦。咁、那、啊个官咧判咗咯，啊咁啊恭喜晒啦！佢哋嘅勇武抗争行为啊，旧年10月啊喺铜锣湾崇光百货外边，一名自称曾经喺热血时报工作嘅男子啊，同另一名疑似啊。都唔系疑似嘅，佢实际上都系噶啦。热血亲子团嘅成员女子， 系咪真系女子？疑似啊， 疑似，我可能佢嘅疑似系佢讲个内个性别。O K， 有两人追赶一辆新巴，不果竟冲出马路阻挡巴士前路，导致巴士延误约21分钟啊！一名男途人进行劝止时咧，更遭人推跌。咁啊，两人经审讯之后咧，本月初啊。裁定一项在公众地方或交通造成阻碍罪成，裁判官呢就判刑时狠批两人、啊、打着捍卫自身权益的旗帜，却自私地罔顾他人福祉，故此呢是需要判处、啊、阻吓性的刑罚，分别是判处14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和1年的感化令，都不算好阻吓着，好似 都算轻。 都好轻微啊，又话有咁啊，即系又有啦，唉，即系社福令。咁啊，暂委裁判官陈佩文啊，喺判刑时咧，直指他们啊，打着捍卫自身权益旗帜，自私地罔顾他人福祉。喂，呢、這个即系拉布啊，上边写咗啦，唉，真系。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吓， 一模一样嗰啲。 唔系你一模一样啊，好啦。咁第九位咧就讲完啦，咁到第八位咯，第八位系咩咧吓？第八位咧就系、是、到呢个 Passion Prime，Passion Prime，OK，Passion Prime 咧，咁话说佢哋就喺年中嘅时候，即系7月到啦，就不停宣传，即系书展嘅期间就不停宣传呢个 Passion Prime。Passion Prime 系，唔系 Passion Prime 系，冇读错， 冇读错， 冇读错 ，OK 系啦。咁咧就有啲友啊，友仔啊，竟然订咗10年嘅吓、啊， 咁但系咧，就佢哋又不停咁样吹鸡啦吓，就有啲友咧开始质疑啦吓，呢、这个 R 呢个咩啊 Douglas 啊就话咧吓，以持有资源开自己书局抗衡三中双美咁啊，跟住咧呢、这个 Christina Volta 就系嗰个水妈啦， 水妈 就开始咧带领嗰啲热狗徒众咧，就开始去留言洗版啦，就问反问翻人哋你订购咗 Passion Prime 未咁啦，一路洗版啦，下边就 OK。即系啲热狗咧，见到又要科水咧，就好唔中意啦。嗱，跟住咧，成扎人啦，嗱，开始一路咧留言啦。咁啊，呢个陈贤康啊，啊就话你咩意思啊？咁样啦，嗱，一路咧系咁样嚟洗版式留言啦。咁啊 ，Douglas 讲话，大家讲多无谓，我系有多余钱就买啫，但系我冇啊，买条毛。咁啊，即系呢个咧就已经系即系将会清算啦。我相信系。或已经 唔存在 了，已经唔存在啦。OK， 啊，嗱，跟住咧有个呢、這个阿奇系嘛？点读啊？嗱，好啦，跟住佢就质疑咯。佢我想问啊，如果3000啊系最低标准去维持基本运作，但系而家咁多订户啊，系一人买三四份，咁系咪代表过咗头六个月之后都要呢班人啊续订翻咁多份先可以维持最低基本诶、标准基本运作咧？嗱、啊，话说咧。佢哋七月嘅时候就搞过呢坛嘢系，咁而家差唔多到期喎，你知唔知吓？即系佢话，因为佢当初 set 咗个目标就要订3000份啊嘛，即系依家佢哋又要开始跑数咯，你知唔知啊？即系够钟跑数啊！咁啊何来订到3000份咧？系咪啊？咁啊，即系你谂下佢哋嗱，依家又冇乜意思去跑数嘅，咁唔通嗰个 subscribers 系即系好稳定咁上升啫？你都知冇可能啦，系咪？即系当初3000份系鸠吹咯。唔见佢跑数嘅依家，好啦，咁啊呢啲可以通报税务局噶吓，冇所谓吓，佢因为佢哋自己系话有3000份吓，先至会继续做。好啦，咁咧就跟住就一路落去啦。佢咁嘅 business model 啊，好似有啲夹硬嚟，唔好拎啲支持者嘅钱嚟赌一铺好啊。咁啊，哇，吓呢啲真系， 哇，呢啲又要唔存在噶啦。 哦，OK， 啊，咁啊嗱。呢啲咧就系比较清醒嘅，即系呢啲咧，因为即系哇，大佬入晒肉啊，唉，仲要俾钱系咁俾钱，嗱，所以咧系咁疯狂俾人质疑，就系、是、Passion Prime 逼自己有订咧，就引起反弹啊！啊，即系我谂相当之多嘅热狗啊，都已经系从此 有疑问啦， 系啊，有疑问啦，啊，喂，咁不如你根据你嘅观察咧，就讲下，即系关于呢一个热狗嘅 Passion。Prime 即系实，即系佢推出咗之后，同佢推出之前咧，有冇咩大分别咧吓？ 我净系知咧，佢哋 Passion Prime 嘅其中一个重点就系话，佢哋有啲咩节目咧，佢哋而家唔会免费俾你重温噶嘛，你哋要订咗嗰个 Passion Prime 先可以重温噶嘛。但系其实之前已经俾人踢爆过晒，唔系佢哋已经 up 上 YouTube， 佢哋嗰啲重温根本都冇人睇嘅。哈哈，啲点击率都系最多，有时有啲嗰啲咩打响嘅早晨可能会有千几啦，但系你睇下陈云根嗰啲咩嗰啲节目，哈哈都系得个位数字，十几单位双位数字，咁啊百几人睇啫嘛，冇人睇，唔知佢哋搞嚟做乜。同埋佢哋搞嗰个 passion line， 但系我记得黄仁达之前话要3000个做标准噶嘛，头先有讲，但系之后佢都自爆过话。喂，冇人订喎，点搞？跟住好似最后个个标准得翻1000啫嘛。 啊，好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呢啲咁样，即系呢啲冇人睇嘅嘢咧，边有人订啊？系咪？你摆上 YouTube 啊，免费啊，啲人都唔睇咯，唔敲啦，系咪？ 咪咯。 喂，招鸡嗱，好简单啫嘛。 有个留言喎， 好简单，咪咗 Netflix 嗰啲嘅节目摆喺 YouTube 嗰度，佢系咪 kick 到爆灯啊？嗱，系咪先？都唔使讲。啊！你呢啲咁嘅收钱嘅嘢都冇人睇嘅，真系，所以咧就唔会 收钱都冇人睇。 大佬好啦，呢个咧就系第八位啦。 但我见到 YouTube 有个留言好笑， 系咩咧？ 佢话主持而家真系喺度直播紧嘅。 我梗系直播紧啦，咪喺度做咩啊？阿哥，呢个 call call 系嘛？呢个益友叫做，依家系直播紧嘅。 系真系直播。 你想我哋点证明咧？依家系直播唔系录播咧？就因为睇到你呢个留言啦。OK。啊，会即时回应你嘅大哥 ，OK？ 嗱、啊，我哋话依家收视回稳翻啦，哎，即系成个人定晒。Facebook 方面有450几位益友，而家 YouTube 咧都有420位，即系差唔多过1000 啦。900人啦，而家 吓， 900人。 九百啦，哎，我哋快啲各位益友帮手帮手帮手，分享分享分享，OK，呢个节目冇收视就接得，接埋佢，关门大吉，多俾二狗耻笑。好啦，第七位，哇，呢个犀利啦，第七位咧就系、是。根据咧我哋嘅查探当中咧，就有一个即系重大嘅发现。咩发现咧？吓、就系、是、啊，其中一位咧热血公民嘅社区主任啊，就系呢一个郑锦满个花名咧，就叫做蛇捻满先生咧。 天生戆鸠仔， 呢个天生戆鸠仔咧，系佢中学嗰啲同学，呢个马尼洛神父中学。嗰啲中学同学帮佢安嘅一个花名 ，OK， 唔关我事，你就揼鸠你啲中学同学啦 ，OK。喂，呢个名都几好笑， 佢讲得几型。 啊，咁咧就系自从10月26号之后咧，就喺个 Facebook 嗰度失踪、哦 OK? 消失咗， 消失于伤心空气，喂，冇晒、哦，点解咧？就真系唔知啦，因为咧佢就平时啊，即系放个屁啊，派张传单俾阿婆啊，咁佢都会影张相摆上去呢一个嘅 Facebook 嗰度打卡噶嘛。 呢个宝林社区主任 啊，呢个宝林社区主任啊，就算葵涌广场啊有一轻微火警啊，咁佢都即刻急不及待会冲入去影相打卡，仲会火即系协助啲即系火灾嘅即系受灾嘅灾民噶嘛。咁啊，依家竟然间灾民啊，屌你，要讲劲啲啊！因为竟然间咧，佢两个月咧已经退网啦。咁莫非系即系唔再做呢个网中人？咁啊，真系唔知啊。就但系咧，已经两个几月咧，就收唔到佢再服务地区嘅消息咯。 系。 咁但系咧，我哋就会即系继续跟进嘅呢样嘢。咁我哋咧会去呢个立法会嘅秘书处嗰度查一查，即系佢到底系咪仲喺热血公民嗰度咨询啦？如果系咧，我哋都会即系质疑啊。到底系咪公帑养懒人养废人呢？点解可以两个几月冇晒消息嘅咧？系咪做紧嘢嘅咧？吓 系咯，净系佢有台庆嗰阵时出现过咯。而家 台庆嗰日咁啊，嗰啲唔系服务嚟嘛，大佬台庆都系咁，我哋睇 TVB 都系服务紧市民啦，系咪啊？ 系咯，地区工作唔做啫，要台庆 吓。咁就佢个党嘅事务嚟噶嘛，吓、啊、咁所以咧，佢喺10月26号之后咧，已经冇再更新，不管系佢个人嘅 Facebook 定系佢个 Facebook 嘅 page 嘅专业都冇。 但系佢系更新人士嘅 咩啊？ 但系其实佢系更新人士， 更新 佢唔更新， 因为更新同埋更新咧都唔识。OK， 新同埋生啊 ，OK， 生。唉，咁冇办法噶。呢、这个亦都反映到咧，热血公民嗰班有嗰啲嘅咬字啊，或者佢哋对于粤语咧唔咁了解咧，佢哋可能觉得更新同埋更新咧，即系呢两个字系同音嘅，你明唔明啊？即系所以佢咪分唔到咯，如果咪好容易分到啫嘛，吓、啊、一个系即系生活嘅生啊嘛，唔系咩叫更新啫，一个就系、是。佢讲个新 update 咧就系新旧个新啊嘛 new 啊嘛大佬吓，咁、啊、所以就系、是、即系证明到佢哋唔系好识字嘅呢样嘢都唔会怪佢哋嘅吓，即系我哋唔会有学历歧视吓、啊，即系我哋都冇乜学历噶啦，系咁多粗口俾人闹，成日都吓， 啊、笑声都俾人闹。 咪呢个我哋会体谅嘅，因为初初听咧系唔可能唔习惯，听听下会上瘾。OK， 好啦，第六位就系热狗书展继续仓库翻啊！呢、这个犀利啦， 呢个劲。 咁啊，计去年啊，热狗咧啲即系嗰啲书展啊，嗰啲书咧一即系一版版咁样，即系运翻美来之后啊，咁啊今年咧亦都系有。 有续集， 就续集咧，就系被发现到啊！喺书展最尾一日咧，系旁边所有嘅摊档已经系执拾完成咧，佢哋依然系喺度包紧书嘅，系即系准备紧咧运翻走噶。咁啊，时间咧已经去到系夜晚嘅当晚嘅夜晚8点咧，即系其他嗰啲人走晒噶啦。OK， 呢啲全部有图为证吓。 大家听翻七月嘅时候咧，节目都有嘅呢样嘢系。咁咧就话说啊，热狗咧都系继续冲撑场面啦，喺书展嗰度，你知佢哋就租四个 booth 嘅，因为记唔记得啊？ 系。 我哋咧亦都有帮佢计过数噶啦，四个 booth 有两个角位，即系佢嗰个价钱咧都差不多要十鸡嘢噶。咁但系我哋计过佢哋营业额咧，都系即系好掹掹紧啊，相信系蚀本嘅。相信是蚀本，因为我哋计过系佢哋要买好多本书咧，先可 cover 到嗰、那个即系 booth 嘅租金啊，即系个摊位嘅租金啊。咁所以相信咧，佢哋系蚀本嘅啊。呢、這个系即系佢哋 都几严重嘅亏损。 系啦，相信系几严重嘅啊。因为我哋计过数嘅，呢、這个系我七月嗰节目嗰度吓。咁我哋唔喺呢度重复拉布啦，好啦，去到第五位啊，第五位系咩呢？啊，就我哋不如睇图啦，呢个有图片嘅，噔噔噔噔，吓、呢个咧就系陈云根嘅战斗碗啊！陈云根话咩啊？年初一用陈云战斗碗食饭，新壮力健，龙马精神，老虎打死几只。我哋喺香港呢度希望斗赢共产党，共建大城邦，大城邦。国师陈云出品，出品啊！国师陈云出品啊！战斗碗啊！啊，后屘咧原来系俾人发现呢、這个国师陈云出品嘅战斗碗咧，就原来咧其实就系淘宝货嚟嘅。OK， 淘宝货咧。就有个名，我有个名堂喎，呢只碗啊，其实咧就叫做鱼鱼得水碗 ，OK， 啊，下边咧都有写战斗碗啊，各样嘅吓，呢啲咧，咁啊就系个几人钱一只嘅啫，啊，咁啊你中意写战斗又得，乜都得噶啦，呢啲系，啊，啲战斗碗啊， 但系陈文基呢个碗卖几多钱咧？ 诶、欸，好似卖几廿蚊嘅啲条， 系卖几廿蚊 啊，即系呢啲有咧就系、是。即系一边喺度闹人哋用微信啊，用支付宝啊，啊，即系去食呢一个海底捞啊，去饮喜茶啊，啲自己又真系淘宝噶 ，OK 啊，冇啦，嗱，睇呢个国师陈云出品咯，接灶君咯，呢个系咪啊？吓、啊，原来咧又俾人发现啊，喺淘宝上高咧就系、是、有相同嘅即系货品卖噶吓， 又有啊。 厂家围坊杨家埠手工年画，哎呀，呢、這个就系灶神啦。屋企卖个半银钱一张嘅，咁当然佢唔系卖个半银钱人民币啦吓。 啊，原来嗰个战斗碗 check 翻佢卖60蚊。 我话佢下屌你，有冇谋取暴利？人哋最平都系卖个半银钱一只啫，啊，即系佢卖贵40倍嘅。睇下呢个和合二仙，和合二仙啊！啊，就国师陈云出品、啊，又系、啊、 出品，可能淘宝嗰啲嘢都系佢出品。 出品即系淘宝咯吓。嗱、啊，呢、這个淘呢、這个和合二仙啊，又系卖个半银钱人民币噶，连佢隔篱嗰度写住恒兴二记啊，见唔见到啊？屌你啊！ 系我屌， 都系一模一样，只要你系冇得走鸡嘅 ，OK 。啊！但其实人哋都唔系写和合二仙，系写合和二仙嘅 ，OK 吓，即系啲胡应商。 要合我中心啊！ 会唔会系写合我意思啊？嘛，边有讲错啫？屌你真系！多次啊，再开始翻。 诶，而家得唔得啊？而家 Facebook 好似 OK 翻。 Facebook OK 翻，但系呢一个啊 YouTube 都 OK 翻啦吓。 YouTube 都 OK 翻。 吓 YouTube 都 OK 翻啦吓。 回升紧 ，系回升紧啦，唔系啊，冇晒人啊 ，YouTube 嗰度 ，Facebook 嗰度升翻上嚟， 吓、啊、，OK， 咁啊好啦，咁啊我哋继续啦，唯有YouTube 嗰度，哎呀 ，YouTube 嗰度啲益友走晒，要转台，喂，揿翻去新嗰一边啊，唔该吓，真系 断晒线 到 啫，因为 断线。 系啊，我都唔知点解会断线嘅，唉，真系 系作法啊！呢个 作法，屌你作法自毙，呢啲叫做好。咁我哋继续咧，就系睇下呢一个嘅，即系除咗甲可二线之外咧，乜仲有 咁 哦 多 ，YouTube 嗰边都回稳翻啦，126啦，头先上到500几嘅，唉，真系麻烦一 而家 断 要 线。 三百几喎，YouTube 都 我 YouTube 300几啦，系嘛？ 系。 可能我未 update 啊，未更新啊，未更 未更 新， 新。 未更新啊，新唔系生，OK，好啦，咁我哋睇下呢个门神啦，哦，咁啊，门神啊，就系秦琼啊，同埋呢个尉迟敬德啊，就系黄色纸张，咁啊嗱，一模一样嘅，OK。哦，呢、这个九个卖 啊！呢、这个贵啲喎， 贵啲哦，呢、哦这个贵啲、哦， 呢个好嘢嚟 好嘢嚟喎，呢、这个梗系 好嘢，两张啊，哥啊，好啦，咁啊，其实一模一样嘅呢啲嘢系，咁啊就系陈云被发现，即系攞啲淘宝货咧去热狗嘅年宵嗰度卖啦，咁啊大家咧就系、是、下年咧记得。唔好咧，就系、是、上当，OK，千祈唔好上当。好啦，咁啊，第五位讲完咯，到第四位系咩咧？就大家都知道热狗啊，即系你知啦，佢哋都要山水猴啊嘛，好多方面啊，记唔记得啊？咁啊，山水猴之后咧，就发现咩事咧？就系、是、三国人物突然间3月嘅时候咧，集体失踪，记唔记得啊？ 记得。 跟住咧，就有一个白手套蓝凤凰半边啊，半边，哎，半边。蓝凤凰讲咩咧？蓝凤凰又讲咯，又话一个自己当日走去同卢思达开拖嘅人，就走去话唔关自己事，讲完大话仲够胆话自己正直，冇翻咁上下厚面皮啊，都几难做到啦。仲要提盘菜广告单嘢，个个都见到啊，尘到起哄噶啦！哇，嗱呢啲佢哋认晒噶，见唔见啊？即系佢哋清算盘菜认子啊！嗱呢啲佢哋认噶，照认啊，招供啊， 自爆啊！ 自爆啊！喂，讲完记得扫下自己嘅锅，仲有冇当日加把嘴嘅 pose 啊？一阵俾人 cap 出嚟就真系柒到出宇宙啊！阴公，嗱呢个蓝凤凰嘅呼喊啊吓，年宵啊热时卖淘宝之后啊。我就强烈呼吁要一气过 block 晒所有热时主持同佢哋班支持者啦。 又自爆佢哋卖淘宝嘢。 哇，嗱，你呢个咧就 confirm 咗啦。就蓝凤凰呢一个咧，当日带头又清算鬱文啊，又清算呢个嗰个啊，依家就反热狗啦，因为冇钱。OK，佢因为呢班友啊，最中意同啲唔支持自己嘅人扮 friend 噶，即系粮油啦。OK。平时嘻嘻哈哈赞下人吹下水，等人放低戒心之后就怼人一刀啊！呢招成日见噶，哇！嗱呢啲喂真系嗱睇到啦，呢啲就系热狗嘅招数啦。佢以为郑重泰、郑锦满嗰啲有两句水吹下就会留一线啊？Sorry 啊，人哋为生计要制造假敌人呃人支持嗰阵时系冇呢支歌仔唱噶，诶。咁啊大镬啦！莫非郑锦满已经遭到内部嘅清算啊？已经2个月咧，由10月26号开始咧系失踪啦，就已经唔知去咗边啦，连续2个月冇理由去咗屌閪屌咁耐嘅， 2个月。 佢话所以留意下身边啲人，平时嘻嘻哈哈又拉又留言赞你，平时个窝就 share 热时，响第二度咧就帮热时卖淘宝雪航，转头一有呢啲事咧，一系就潜水失踪，一系就加把嘴插两刀，呢啲人啊就要申佢入 block list 啦，再熟都冇情讲，嗱正式半边啊，呢啲系热狗咧就系利穷则散啊，就应验咗咯，系咪啊？咁啊，哇！呢、這个蓝凤凰都未算啦，仲继续清算陈云根，哎呦！话说啊，蓝凤凰啊，嗱，由佢个 hashtag 咧叫做佛门警讯，咪抄翁静静女士嘅吓，OK。 佢话佛门警讯，咁啊有咩讲咧？佢话说前日陈云根啊咒骂泰国清莱府13名少年足球队成员被困喺洞穴系作业，之后一见到西方各国出手相助，觉得有光可沾咧，于是转态又话自己会开坛作法。爆捻柒啊！即系呢啲由佢啲大弟子去讲翻出嚟咧，就特别好笑啊！你明唔明？ 即系佢哋都觉得佢戇鳩啊！ 即系我哋讲冇咁好笑，即系由佢哋讲咧，即系特别追踪啲，即系追踪晒嗰啲支点啊，嘢 即系嗰啲老师阿钟嗰 啲。系啊，OK，咁好啦，跟住又点咧？吓、啊！诶、哎，好多益友发啲图片俾我，咩事咧？OK，Happy、okay, New Year 嚟嘅，好多都系吓、啊。好啦，咁咧我哋就继续咯。佢琴日啊，我一早指出，嗱咧，通常佢哋都系咁噶。嗱，我一早讲咗噶，一早啊，吓、啊。咁咧就就话呢啲系典型中国式祈福党嘅神棍骗术啊。等救到嗰时咧，就话自己作法有功，以。骗取金钱啊！呢啲就系陈文根咧，就系、是、祈福党嘅神棍嚟喎。原来佢结果今日泰国方面开始成功救出被困嘅少年，就正如佢寻日所讲，陈文根啊真系真系沾光啊，仲同叶时啲支持者一齐话，如果中途有咩差池咧，就一定系啲 haters 心地唔好作怪。 呢个感受方面呢个。 喂，但佢明明话系困困咗里边系作业噶吓、啊、，OK， 跟住咧。但系后屘就话咧，有中途有咩差池，就系啲 haters， 即系佢自己，即系陈云根嚟嘅，系心地唔好啊吓，作怪。蓝凤凰继续讲啦，喂，你冇睇错啊，呢个以往受到同道敬准嘅陈云根啦、啊，依家为咗呃香油钱变成中国式嘅祈福党，而真系信佢法力无边嘅，其实同上次旺角卖身葬父中招科水嘅智障一样水平嘅啫。呢啲真系低智人口啊，适合留响热城阵营啊，越多越好，哇，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蓝凤凰啊，虽然你都有个扑街咁家产 ，OK， 屌你老味， 讲得好， 不过由你讲咧就真系实在讲得好啦，啊，又 cut 埋图喎，嗱，有图为证喎，可以学我哋抄我哋啊，屌你老味，真系，嗱，OK， 嗱，呢啲就系佢嗰啲陈云根嗰啲咁嘅嘢啦，啊，嗰啲咁嘅。胡言乱语啦 ，OK， 我哋唔使多睇嘅，一嘥时间。好啦，蓝凤凰半边咧就实在系可笑可笑吓、啊。好啦，咁啊跟住咧第三位咯 ，OK， 第四位讲完啊蓝凤凰半边啊，第三位就系咩咧？就系、是、我哋都一早有讲嘅吓。啊就系、是、嗱，大家睇下啦，呢啲咁嘅呢个伟大作家吓，即系我建议可以佢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嘅王阳达咧，就被断正啊！佢啲金钱诗著作啊，系剽窃啊，剽窃 金庸齐名， 剽窃剽窃嗱，我哋咧已经系查到噶啦，咁啊喺佢金钱诗咧呢一个嘅第。76页啊，咁啊，即系啊呢个就抄维基百科网路警察嘅条目 ，OK 嗱呢样我哋已经系有晒咧嗰啲咁样嘅证据噶吓、啊，跟住咧呢段又系抄维基百科网路警察啊，即系佢好多都系抄袭啊，即系佢可以话咧系热狗嘅呢个郑雨石嚟噶吓，呢、啊這个就抄 BBC 嘅中文网啊，即系无耻啊 ，BBC 啊佢都抄啊，抄人哋啲。维基解密新文件啊，涉及中国黑客与外交，佢照抄噶 ，OK 啊，大家唔好以为佢 rephrase 咗我哋屈佢啊，佢照抄噶。呢啲如果摆大即系大学嗰啲电脑嘅 turn it in 嗰度咧，就系 100% 系抄噶吓 ，copy copycat 抄袭嘅啊。咁啊，所以就 仲有抄百度添， 系啊。咁我哋继续咧睇落去咯 ，OK？ 系， 哇，都相当之丰富吓。嗱，呢个咧系全版咁抄嘅，抄互动百科，互动百科咧就互动百科，系呢个中美黑客大战啊，全版都系抄嘅 ，OK？ 佢咧就做一个相当之伟大嘅功夫啦，就将简体中文啊翻译做正体中文咧，系即系 post 一次喺佢呢个呢本书里边，就80至81页啊，吓就系金钱诗嚟嘅吓 ，OK 就断正嘅呢个系嗱，大家睇到啦，呢个点解断正咧？嗱，大家睇唔睇到啊？嗱，呢度 OK。嗱，点解话佢嗱呢个咧？嗱，第二呢度呢个数据系同样在四月夜七日这天呢度开始啊。呢个中国网站专门汉文啊，提醒中国的网络管理员乜，跟住唔使睇啦。跟住咧，嗱，大家睇下咯。第三句吓呢度吓，侧重攻击 Windows。后者主要攻击 Linux 系统，你睇个后字啦， 个后字 漏咗啦，后你老母皇后咩？柒头后唔系呢个后 ，OK？ 呢个系简体后， 呢个后系简体后，前后后不是最后，唉、哎，真系唔识字，唔识字 ，OK？ 抄错嘢啊！后系嗰个双企印嗰个后啊，唉，真系抄得衰过人，好啦。咁呢个咧就系互动百科网站嘅吓、啊，好啦，咁呢个第三位咯吓，不、啊、已经时间嚟到11:45啦，我哋即刻去到第二位啦啊， 系快啦快啦， 咁啊够钟噶啦吓，要倒数啦，好啊，第二位就系、是、哇犀利啊，就系、是、到呢一个咧叶正淳啊，终于啊遭到清算啊，清算 呢个系最新鲜嘅， 最清算即刻上到第二位，因为点解咧？因为叶正淳就系汪洋嘅白手套嚟啊嘛，吓、啊、咁但系 最出名嗰、那个， 最出名嗰个啊，竟然遭到清算啊，咁啊睇下我哋讲咩咯？喺一图论述就系南凤凰嗰啲卫星 page 嚟噶吓。个当日叫人移民啊，去讲去中心化嗱，移民即系咩意思呢？就佢哋集体嗱，我哋唔捻用 Facebook 啦，就去用佢嗰个什么 Mastodon， 即系呢一只呢、這个唔知咩，即系其他个社交网站平台啦吓。咁、啊、又讲私隐，又讲顶唔顺 Facebook 操控。个点知咧，原来只系因为唔想睇到社运政，即系睇到社运政治新怨旧仇啊。嗱、啊、呢、這个嘢就叶正淳讲噶吓 ，OK。咁我又唔知唔系自己靠乜嘢名气嚟上位，跟得你移民万丈嘅万丈啊！呢、這个原来呢个 Manston 叫万丈啊，即系老挝个首都啊吓，佢甚至喺磨空路上啊，同你有交流咁啊，梗唔怪得唔移民啦！屌你老味， 点解移民去老挝？ 移民去万丈，白痴仔！我哋留翻喺香港 ，OK， 好啦。个唔多唔少都系因为政治同社运原因啦。网友对自己昔日咧，嗱写错字啊，唔系呢个昔啊吓，呢个珍惜嘅昔系冇嗱，呢个昔日咧系冇树身边嘅吓。 系 相信过嘅人啊，做法睇唔过眼而出声批评系佢哋嘅自由，唔想睇就咪捻 follow 咯，或者直接碌走。而家走出嚟讲。到万丈嘅网友， 万 丈嘅，即系嗰啲老窝嘅网友吓，即系老龙族、老听族嗰啲网友咧，就好似思怨怨苦咁。嗱，呢个唔啱啊吓，牵涉种族歧视。O K， 佢哋民族论咗都唔得， 民族论我哋要建立老窝民族论啊，老窝人世相随。O K。咁啊，将所有有理嘅批评归纳成社运新仇旧怨。咁最尾嗰句唔使讲咧，佢又喺度闹郁文，唔讲嗰句。好啦，咁啊，即系咧就系叶正淳啊被清算啦。好啦，咁啊用完分身讲嘢，就梗系要到南凤凰嘅真身讲嘢咯。OK， 南凤凰讲咩啊？佢话呢个系香港社运一直以嚟嘅通病啊！啲人只要揾一两次响前线行动下，即系嗱呢个有个引号啊，所谓行动下。就在镜头前有一两次出现他的身影，这些人就会被人捧为英雄的啦，就是叶正淳。但是很严肃地问一句，这些人这么多次的行动有哪次成功过啊？没有啊，次次都是失败之后将场没有成果的行动讲成滑铁路啊。然后这些人就会聚埋一班猪朋狗友，自以为很有名气很有影响力。即使他们啊把口声称对名气没兴趣啊，其实一个二个只是社运28座大王啊，一旦名气下跌， 就会想尽办法重获当初的名气噶啦。咁啊嗱，跟住佢又讲，由泛民到社民连人力，再到之后咩本民前建战，甚至呢啲长期在野嘅中二病同党话，你唔知咩嚟噶？全部流程都系咁噶，差别只系在于佢哋系处于出名期定没落期。哇！呢真系咁棒打叶正纯啊，叶正纯啊，玩完啦。 叶伟健， 叶伟健，咪你叶正纯，正为你重情义。不过咧，佢冇讲话呢个蓝凤凰啊。即系清算佢，热狗都唔收留佢咯。呢个气象气卒啊吓，唔系气象系卒啫。OK， 气卒啊，白手套啊，白手套点咧？呢个瘦姑啊，残瘦啊吓。佢果然啊，所有网路纷争啊，都算喺我哋热狗头上啊。你哋嗰啲网路戇鸠戇鸠嘅网路骂战啊，都系想你哋想人同你哋一齐戇鸠嘅啫嘛，系咪黐线噶？卢思达同叶正纯闹交又关我哋事？嗰啲盘菜女仆王于桥乜鸠纷争，只系你哋啲网民争吵吧？成日搞埋啲戇鸠争拗，就系屈热狗做嘅。啊，嗱呢啲啊，即系同叶正纯啊划清界线咯。OK， 叶正纯啊划清界线啊，唔请你打边炉，冇钱啊，大佬要按楼啊。啊，好啦，咁啊叶正纯咧就讲咩咧？就讲咯，叶正纯啊。呢、这个保安大队长 ，OK， 叶正纯话：我唔介意某报即系《热血时报》负责人厘清责任，但我唔满意佢嗰种口吻，讲到我同卢思达吵啊，就好似因为出于私怨咁。啊，不过是人但啦，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啦。仲有我叫叶正纯，就唔系叶正纯啊。嗱，呢个咧就好明显系呼应紧阿秀姑啦，啊，就反面啦，啊 ，OK。 因为冇得打边炉，上翻 打边炉啦，抵死啦！呢啲人，唉，呢叫做咧两面就不是人啦。喺热狗嗰边咧又俾人即系筛咗出嚟啦，蓝凤凰啊都清算佢，咁呢啲人咧就已经变成一个网路废人啦。OK， 呢个真系网路废人咯吓，又唔系我哋啊，大佬。啊喂，咁我哋嗱一步一步数先嗱，真系咧收视回稳翻啦。Facebook 系有600位益友，咁啊 YouTube 咧都有640位、1000二位啦。唉，真系回稳翻，回稳翻啊！多谢 掌声， 多谢各位益友支持，俾啲掌声自己先。OK， 1200位益友，喂，呢啲真系艰苦经营，我话俾你听。喺12月31日除夕夜晚，啊，人人都出街倒数嘅时刻，都有1000几位益友喺度收听紧。啊、 就算唔系睇出街，人哋电视播姜图啊， 姜图啊，大佬，我哋同姜图去竞争啊， 咁啊， 姜图啊，人哋睇靓仔啦，点睇我哋啊，真系，唉、哎，所以真系好大竞争啊吓。好啦，第一位系咩咧？就系我哋揭发啊，呢个汪洋啊，喺即系今年咧，即系早期嘅时候咧，就已经按咗楼俾交通银行啊，咁啊，同埋咧佢坐楼咧。佢嗰层楼啊，人保大厦咧，就原来系冇秀姑个名噶吓，但系知你个秀姑咧，真系有辱无荣啦。佢好似做咗担保人喺呢个嘅按揭嗰事啊吓，啊咁啊，即系所以咧，就希望嗱，因为我哋冇跟进查到咧，到底佢依家层楼赎翻未噶喎吓，即系如果各位益友咧得闲咧都可以即系去查下拆啦吓，咁啊呢、啊這个就系汪洋按楼嘅事迹啦。咁啊，当日咧我哋都系。即系有呢一个揭发到嘅，啊咁层楼的确系冇佢老婆个名啊吓，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只不过系咪佢老婆咧，我哋都唔知道，因为查唔到嘅。啊，查唔到嘅，真系查唔到的。婚姻注册我喺度查嘅啫，系、即系佢话系嘅啫，呢啲叫做吓。佢话系啊，信住先啦吓、啊，信住一成先啦吓、啊。就咁啦，嗱，我哋时间咧都真系差唔多嚟到。晚上的11:55咁滞啦，咁我哋咧喺呢个时刻啊，都真系即系兴奋啊，相当之兴奋啊， 55分啦， 吓咁啊系啊，我依家开始 三啫，唔系， 系唔系咁？我哋都开始咧就要即系整定啲整啲画面啊，大佬，我哋啲画面啊，大哥， 有冇人睇 吓？ 如果唔系啲人唔睇 嘅， 个个转晒 TVB 吓。 冇画面，个个转晒 TVB 个 TVB 又唔会，今年系 ViuTV 攞咗嘛？嗰 嘅，系 个 ViuTV， ViuTV 系啦， 系个个睇姜涛啊，到时。 姜涛啊，姜涛最威噶啦，依家话俾你听，冇人威得过佢噶啦，算唔好反姜涛，OK？冇 人行啊，你反姜涛冇人行啊，最好烧粉式吹捧啊！哇，咁我哋咧依家一齐咧，即系有啲画面，OK？见唔见到啊？嗱。啊，新嘢嚟噶，林郑嚟噶，OK，唔 系播老董俾你哋睇。哦，哇，大家睇呢个画面拍晒手掌啦，OK 吓、啊。话现场都好多摩碌啊，有巴斯光年啦，同埋呢一个嘅陈子清咧系主持嘅。即系啲疆图咧，我哋唔好播咧，因为侵犯版权啦吓。啊，呢、這个直播紧啦吓，Viu TV 系。 我哋呢边都直播紧 我 啊！几多观众啊？ 啊，好多 天 市 沙 民 咀 啊，系啊，好多街坊，唉、哎，真系好啦。咁我哋咧就系、是，好啦，趁住呢个时间咧，我哋不如讲下呢一个嘅皇室贼啦，因为都未够倒数嘅时间嘅吓，仲有几分钟。咁啊，话说咧，呢、這个皇室贼啊，皇室贼啊，就喺呢一佢嗰个嘅block 嗰处咧，咁你知唔知道佢啊？啊，去，即系等阵先啊！咁啊，佢咧就系老屈阿曾志伟，你知唔知啊？ 佢屈佢醉酒嗰架势啊嘛， 啊，系啊，咁啊就屈阿曾志伟醉驾咧，就话佢要洗定8月15。 咪咯，人哋曾志伟之后出嚟澄清啦， 吓 话佢冇饮酒啫嘛， 吓 跟住系对面嗰个失 啊， 控 对面 啫 个 嘛。 失控咧，喺因为喺个雪地嗰度咧，就系成架车飞过去吓，咁啊，即系曾志伟咧就话大家都香港人添吓，就唔系中国人啦， 香 今 港 次 人 就 同 大 埋 家都 中 系 国 香港人啦，咁所以咧就系咁啊，所以咧呢一个皇室贼咧，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即系分析俾大家听咧，就咩事咧？就佢通常咧就中咗啲咧好吸睛嘅所谓嘅标题啊。咁啊，做呢一个嘅标题党啦，咁啊吸引啲友咧，即系点击啦，因为点击咧就会系有呢一个嘅AdSense 嗰啲广告费啦，同埋 share 佢咧就会有影响力啦。OK，咁啊，佢每一次啊都系即系制造呢啲咁嘅假嘢嘅吓，即系专门系即系有阵时闹郁文啊，闹下我啊，闹下亨利啊，闹 Barry 嘛，闹下卢思达啊等等啦，都系即系专登去做一啲嘅夸张失实嘅一啲标题啊，同埋内文啊咁样啦吓。咁啊，诽谤性嘅都系，咁啊，例如啊，屈我话我整啲 hackers 走去hack 佢嘅 account 啊，即系呢啲嘥气啦，系咪啊？吓，我真系对呢啲咁呢啲，你咪中意写咪写咯，我从来好少喺我哋节目嗰度，除咗今晚之外去提佢呢个人嘅吓。咁但系因为佢话要消灭我哋啲益友，你知唔知啊？ 系喎，好夸张， 吓，佢 消 话要 灭。 消灭仇斯达咧，就要先消灭啲益友，你搞错咗啦！你消，你连仇斯达都消灭唔到，你点消灭咁多益友啊？ 点 样 呢啲 消 咧 灭咧？ 就叫做舍易取难啊，咁啊更加之会失败嘅。皇世泽可以同你讲吓，2019年咧，我哋将会继续系紧守我哋嘅岗位吓，尽量咧每个礼拜都会喺空气当中咧同益友咧系畅聚噶。咁啊，你又唔抵得都冇办法噶啦，因为你咧已经没落咗啦吓。咁啊，所以就佢咁样去诽谤啊曾志伟，希望啊有关方面都可以系正视一下啦，系嘛吓。 系啊，佢咁中意出律师信，应该俾人都应该 希望 收翻 佢可以 啲 俾人尝试下，即系接收律师信嘅滋味啊！唔好净系出俾人啦。 唔好净播出去。 话佢咁样话人哋曾志伟，话咩洗定八月十五，你有冇查过噶嗰单嘢？大佬，你查都未查，未审先判，大陆法定香港正定定系呢一个普通法啊？哥， 系 真 咯。 系。所以呢啲人系好垃圾嘅，跟住又话港行执笠执捻咗未啊？苹果日报嗰单摆明系老点噶啦，佢告嗰间系唔知港行什么顾问公司啊嘛，大佬，即系唔好成日标题党啦，执咗先讲啦，唉，真系，即系佢咧好兴写一啲咩咧，就系、是、一啲系啲佢系 expect 啲观众或者读者系会中意睇嘅嘢，然之后咧就引起啲人嘅 share，你明唔明啊？佢唔需要 系。 顾住呢个事实噶，佢话港行执笠。话啲人听到话港行执笠，咪拍晒手掌咯，好开心咯，咪 share 佢啲嘢咯。咁实情唔系啊嘛，嗰件事系即系等于佢话曾志伟要坐洗定8月15坐监喺日本嗰度醉驾涉嫌。咁佢 喂，佢唔需要查证到底曾志伟系咪有醉驾或者咩嘅，佢写咗先啦已经。咁你啲油又周围 share 啦，又贴去嗰啲高灯啊、连灯啊、香土啊咁样啦，咁咪中晒计咯。所以咧，最佳嘅办法系咩咧？就无视呢个贼碌咯，吓、啊、无视佢就系最佳嘅办法。因为你继续理佢咧，咁都系会令到啊嗰、那个即系佢嗰个影响力咧系会继续存在喺度咯，吓、啊、 系。好似剩翻一分钟。 系喂，我剩翻一分钟啦，咁我哋喂调快啲喎，嗰、那个即系唔好讲嘢啦，剩翻五啊几秒啫 ，OK。咁啊，不如讲下租租屋你有咩新年愿望啦？ 新年愿望啊，新年愿望咪两个红落选。 喂，首先你要佢出选先，唉、哎，你真系 系出选先， 佢出选 先， 即系你落选啊，真系咁样十划未一撇。首先要佢出选咗先嘅， 咁希望佢入闸成功。 系啦，希望佢入闸成功吓，兼且咧系可以出选， 系可以出选。 啊，好啦，喂，我哋要教快镜啦 ，OK。咁因为时间咧就剩翻哇十几秒呀！喂，快啲，喂，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oh, Happy New Year， 新年 快乐啊！恭祝各位益友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新年快乐啊！咁我哋咧呢一个嘅简单而隆重嘅倒数仪式啊，哇！大家睇唔睇到几多烟花喺树？喂，港两岸啊，真系见唔见到啊？兄啊，呢、這个租租屋啊，哇，真系色彩缤纷啊！ 佢又冇睇嗰啲数字啊，佢啲数字假 咩啊？边啲数字啊？ 荧幕中间 有嗰啲数字咧，就系真嘅吓。OK， 嗰个直播数字，中间嘅数字咧，唔需要理佢，嘥时间。 唔使理佢，嘥时收啦， 收啦。好啦，我而家咧。为咗庆祝呢个新年嘅嚟临啊，不如唱啲圣诗啊，好唔好啊？好嘛？ 好啊！ 好啦，我哋唱圣诗。咁啊，我哋都系嗰几首啦，好唔好啊？ 好啊！ 一个指定嗰几首啦吓。凭信他行近红海，因信连潮浪也分开。凭信曾有人被困于狮子坑内，仍敬拜上帝，发誓至死不改。在某天，他下决心围绕在城外。凭信放声呼喊，城墙便倒塌下来。又有先知被掳，他放上在心里静待。仍确信上帝荣耀会回来，凭信我们怀着凭据，因信同寻着了应许，凭信能够发现在世间只是寄居，朝更美家乡走回去。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尘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慈寸的手，汗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 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好嘢吓，咁啊 Happy New Year 吓、啊， 系 真系。 都系有个亦有 Danny 出话喺北韩睇紧直播， 系咩？咁凄你唔可以唱呢啲圣诗喎，北韩唱错歌喎。OK， 啊，唔可以听呢啲喎，你北韩嗰度系知唔知啊？吓，你听翻嗰啲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先至啱嘅吓，即系不能够收听本台嘅节目吓，即、啊、系。好啦，咁啊话见到我哋啲烟花仲喺度放紧嘅时候咧，就系、是、即系不如我哋唱多啲圣诗啊，好唔好啊？吓，我哋唱下主能够啊，吓、啊，好啦，主能够，主能够，我知他能够，我自救，主能带领我经过一切。住能够，住能够，我知他能够，我只够主能带领我经过一切。他医治破碎心灵，是秘路借自由。他是核自在能看见，闭自在能行走。住能够，住能够，我知他能够，我知狗主能带领我经过一切。好啦，咁大家咧都系祝福满满吓。 系、 啊。咁有啲友咧，呢、這个 Benny 五咧用埋咧假名啦，就咩仇狗啊，仇狗咪冇胆狗，唉，收档啦，移除先吓。啊這個、呢一个咧。是 YouTube 的、 是啊，收皮啦，叫他吓、啊、OK 吓、啊，即系你在 Facebook 打电话上嚟啦，81912047 81912047 130条线，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咧，系闹人噶吓、 啊、新年嘅闹人 啊，系你闹我优先接听啊，你讲明咧，你话我闹你嘅咁样，咁就会优先接听嘅吓。啊咁我哋今晚接唔接电话噶？呢、這个租租屋啊， 有冇电话打嚟先？ 电话都唔知道、 啊，有嘅话接一两个， 只有两个啊？ 一两个咯， 你咪想收皮啊？依家吓，因为我哋好尊重咧，我哋不同主持人嘅意见嘅意愿啊，我哋要征询一，但系今晚咧我哋有两个人， 新年要。听下电话嘅， 听人要听下电话系嘛，唔使噶，你可以好似阿兴旺诊咁噶。阿兴旺诊就话，哎，我要瞓觉啦，咁样，唔系佢有上次学阿华仔天地 ，OK， 腰斩佢， 系啦，系腰斩嘅，啊。好啦，咁我哋咧就系、是、不如听一两个电话啦吓， 系、啊、听只两个 有嘅，有电话打嚟嘅，原来系吓，都、啊、好多益友咧系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个新年嘅喜悦吓、啊。时间咧嚟到2019年1月1号嘅凌晨12:07啊，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2度，相对湿度咧系72%啊，寒冷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吓。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不过可能都唔得闲听我哋电话噶，因为喂系喂，依家唔得闲听我哋电话噶，12点钟倒数嗰啲人出咗街， 系啊，有机会噶， 系啊，有机会噶，或者呢个叫打响头炮，你知唔知啊？屌你后屘， 新年第一炮， 咪新年第一炮，你倒数嘅时候3、9、8、7之后就数到一，数到零嗰下就系、是。咩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好似烟火咁样向天空进行发射。OK，OK， 呢个叫做咧凌晨嘅午夜礼炮鸣响仪式啊！屌，唔得闲听我哋电话啦，咁所以我今晚都唔好接啊。 系啊，费事阻住人， 阻住人哋，即系费事 your spring bucket will be barbecued 啊！你知啦，好多课外活动，喂。我哋睇到呢、這个即系报道啊，就话嗰啲时钟酒店啊，今晚都爆满噶。OK， 同步啊， 吓， 同呢个19年同步啊， 咩19年同步啊？ 即系头炮啊！ 冇计啦，大佬，咪有咩做啫？系咪先？咪你睇到个新闻都好有趣噶。今日我 send 俾你嗰个， 你写好多新闻咗一 唔系 日， 嗰个咩时钟酒店嗰个啊？ 哦，个， 不过你唔好读出嚟啦，有外观尖 我哋客观， ，OK？我哋唔好 评论 讲啦， 吧， 啲人费事啊！唉，呢啲唔好评论啦，唔好讲啊， 真系唔好啦， 大家自己中意先去上网搜寻下啦，唉，真系，因为无谓喺度咧提述相关嘅报道吓，哇！咁我哋就系、今晚仲有冇咩嘢讲添啊？ 今晚都冇乜特别，不过今日有一个热狗自暴其短， 系好啊， 自 哦系 爆 喎，喂，热 Facebook 狗自 直 爆 播。 啊，喂，你呢个热狗咧就系、是、今日咧喺 Facebook 嗰度做直播咧就得12个人听，搞乜鬼嘢啊？你唔好用 Facebook 啦，唔该你啦， 我系留意咗好耐，佢哋长期都系得十零个人上落嘅啫， 吓， 系啊， 系。咁你有咩观察咧？ 即系唔系我哋 cap 咗12个人就话，喂，你哋可能系咪佢哋咁啱一开头冇人睇？唔系嘅，我观 啊！ 察咗一段时间，佢哋长期时间都系得10几条友睇， 啊！ 系咯，所以就系收皮啦，而家。 哇！咁我哋咧就系、即系我哋会即系如无意外咧。嗱，喂，講埋咧，我臨收皮之前咧，有啲嘢同各位益友分享下嘅。聽日咧就係、是、跑11場嘅賽馬啦，大家記得咧，如果你瞓即系依家未瞓覺住咧，就記得校個鬧鐘咧，聽日12:25咧就好起身啦，因為咧聽日係跑11場嘅賽事啊，咁啊，所以咧係唔好走寶啦嚇。咁啊，即係一如所料啦，就係、美嗰3場啊嚇。都系由即系蔡若翰、达摩雷拉呢个三只大热嘅吓，咁啊不过呢，我就劝喻大家呢，就唔好咁老顶吓，即系平时你都知道我好中意提供嗰啲顶头大热门十零蚊嗰啲，但今次呢，我都唔够胆提供啦，因为呢，见到呢啲咁样即系近期佢哋嗰啲表现啊，都唔系咁理想吓，咁啊10零蚊呢，即系你不如去呢、这个。金沙或者葡京啊，蛇口三雄咧就好过啦，啊，10几蚊呢啲即真系唔值博，以其用兵啦，四通八达啦，同埋啊呢一个夏威夷咧，咁我唔会质疑佢哋会入到 pace 甚至入到 Q 嘅，但系咧你话佢 win 唔 win 得咧，我觉得咧就系、是、大家系要即系慢慢细心谂一谂啦，系有所保留嘅吓，因为咧即系经过13蚊嗰只金汇星啊都瓜得柴嘅时候咧，咁啊大家千祈咧就唔好啊。即系孤注一掷啦，即系你学方生话斋吓，系咁啊，千祈唔好啦吓啊！仲有啊，听日第四场咧，初出嗰只美丽满载又系俾啲报纸咧吹到行晒，咁又几劲几劲。咁啊，变相咧嗰只翠狐飞鹰咧，上次由苏伟贤嗰度咧一出即胜咧，又即系今次啲依家隔夜赔率有翻5倍，咁我觉得可以搏咧，就搏少少 win 啦，同埋买个 pace 啦吓都。我觉得稳阵嘅吓，同埋宜春之星又有5倍，咁你变咗嗰只初出又得22蚊啊，吓，咁有冇咁威水啊，吓，咁啊都好多存疑嘅地方咯，吓，有啲赢过又5倍系嘛，上次宜春之星近过嘅，即系今次换咗人啦吓，咁啊，但系我觉得都系翠狐飞鹰咧系稳阵啲嘅，嗱个 pace 而家18蚊，听我估冇噶啦，可能15蚊到啦，但系都值得买嘅，即系呢只值得买嘛，吓。唔中嗰啲嘢100倍冇用啦吓，咁啊我就系提供呢一只嘅 pace 啦吓，唔好提供咁多啦吓，咩害嘅亦有，我呢只我都会买嘅吓，我都会买噏得出嗰啲吓，咁啊好啦，咁啊你有冇咩心水提供咧？ 心水， 系 心水啊！我 系 足球啊， 足球啊，依家仲有足球踢咩？依家唔系休息期咩？ 唔系，仲有。 哇，系喎，喂，周二点解咁多1月1号啊？哎呀，又要做功课啦。喂，听日仲有葡超添，同英超。 听日英超添，系啊。 哦，OK 吓，咁啊，听日咧就系、是、有英超、英冠同埋英甲赛事吓，英 系。 乙都开几场啊，离晒谱呢啲真系。即系边个买？呢啲系第四级嘅联赛嚟嘅，系咪啊？ 你讲英咩啊？ 英乙啊。 英乙系。第四级喎， 唉，真系离谱啊！吓，呢啲咁都有，即系咁都开盘嘅吓。好啦，咁啊，祝福各位就系、是、波马亨通啦吓、啊，即系横财就手啊，赢多啲啊，听日。 赢多啲。 吓？唔系点啊？ 呢 个咁熟口面， 咁唔系点啊？呢个嘢系点样咁熟口面啊？呢个电话投注服务 运气话嚟就嚟， 唉，运气话嚟就嚟啊！呢个咩好运一月一啊吓，即系赢就好运啦，系咪吓？我话说有位益友原来捐咗10蚊鸡，咁我哋都会做善事噶呢佢吓，系会捐俾香港赛马会。喂，益友晚安，多谢各位益友收听今晚嘅除夕夜间热线。礼拜六我哋电子公投之后再见，拜拜。 拜拜。